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10号星期五，农历2月13，北京晴，16度到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总书记两会时刻，把好用权方向盘，系好廉洁安全带。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 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俞正声出席。 黑龙江、四川、湖南等代表团举行团组开放活动。 特别报道，央广帮你问，扶贫短板如何补齐？ 环境保护、国企改革、人大立法，两会多场发布会记者会回应社会关切。 提案议案点播，聚焦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国新办发表2016年美国的人权记录和2016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 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总书记两会时刻。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参加了上海、辽宁、四川3个代表团的审议。他在发言时均强调，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党的18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对全面从严治党作出部署。在3个代表团参加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对从严治党、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均有论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他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把严的要求落实到党的建设全过程和各方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要压实压紧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督促领导干部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做好抓基层、打基础的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去年，中央严肃查处了辽宁拉票贿选案。习近平在参加辽宁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一个地方要实现政通人和、安定有序，必须有良好的政治生态。 政治生态污浊，就会滋生权欲熏心、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等一系列问题。 他强调，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深入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真正把忠诚党和人民事业、做人堂堂正正、干干净净的干部选拔出来，形成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每一位人大代表都要站稳政治立场，要增强政治观念、法治观念、群众观念，发挥来自人民、植根人民的特点，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努力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在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指出，政治生态是检验我们管党治党是否有力的重要标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是一项持久工作，要结合贯彻党的18届六中全会精神，教育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牢固树立4个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准则条例，把好用权的方向盘，系好廉洁的安全带，扶正去邪，自觉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履职尽责做出贡献。 央广消息，党和国家领导人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昨天上午分别参加了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一些代表团的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了陕西代表团审议，代表们纷纷发言。李克强表示，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完全赞成张德江委员长所做的工作报告。他说，今年来陕西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希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开创今年发展新局面。 要抢占改革开放的新高地，开放带动改革，陕西 要深化关键领域重点环节的改革，像你们在放管服方面推动的改革。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陕西就是重要节点，可以更好的向西开放，要加快新旧政务的转换。我们的党和政府就是要为大家创造施展才华的舞台，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可以持续稳定保持中高速发展。 李克强说，要着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产业，壮大物流、电商等新业态，提升文化旅游等产业水平，带动扩大就业，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解决好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生态等民生难题，特别要持续改善革命老区、秦巴山区困难群众生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参加了江苏代表团审议，在听取代表发言后，张德江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高度重视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大制度、人大工作的重要讲话和党中央相关的决策部署，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新要求，也为呢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张德江指出，各级人大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制度自信，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充分发挥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要紧紧围绕大局，履职尽责，加强改进立法工作，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做好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等工作，不断提高人大工作水平，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参加了贵州代表团审议，在认真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后，俞正声表示完全赞成张德江委员长所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他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要解决民营企业的投资的愿望，民营企业本身也要转变思想，真正的选择一些满足需求的高质量的产品，耐心的攻关，长期的去做，这样中小企业才能够适应供给侧结构的调整的需要，打开自己的新天地。 俞正声强调，要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加强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帮助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要更好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动员各方面力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参加了云南代表团审议，大家表示赞成张德江委员长所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王岐山指出，全面从严治党，十八届中央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开篇，政风反腐步步深化，试出了人心向背，赢得了党心民心。党中央抓住巡视工作不放，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成为管党治党的利器。巡视是政治体检，回头看是一次复查，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检查上次巡视整改情况，发现党内政治生活存在的问题和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待中央决策部署的行为，查找四风的新表现，推动关键少数历届浮躁真抓实干，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 巡视我就看出来了，总书记讲发现问题形成震慑，哎，他真有这个作用，人民群众普遍喊好，一下就证明了民心向背啊。所以全面从严治党，他们有人说这个八项规定什么时候结束，我说永远在路上，这是总书记的话。 党风廉政反腐败 永远在路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参加了重庆代表团审议，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张高丽说完全赞成张德江委员长所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他指出， 过去一年，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成绩，希望重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工作一个目标、两点定位、四个扎实的要求，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 深入推进供稳社结构性改革，振兴先进制造业，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统筹城乡区协调发展，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努力谱写重庆改革发展的新篇章。 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十四位委员围绕经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会议。大会的执行主席是杜清林、罗富和、李海峰、周小川、马彪、刘晓峰。会议由刘晓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听取发言。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李守正委员代表全国总工会发言说，要实现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跃升，建设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打造更多大国工匠已是当务之急。 建议切实把产业工人队伍建设的举措落到实处，营造崇尚一技之长不为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 陈锡文委员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提升农业综合效益和农产品的竞争力，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改革玉米等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和对农民的补贴政策，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张宏明委员提出，十多年来中国楼市在波动和调控中反复循环，稳定楼市、稳定房价是一项紧迫的重点任务。 楼市调控需要对冲异常波动的自动调节机制，同综合施策形成合力。建议在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基础上，选择不同类型的城市进行试点，确认效果以后，在七十个城市快速推广。 徐家印委员提出，扶贫工作必须瞄准短板，坚持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因人施策， 必须真抓实干，坚持输血与造血并举，不仅出资金，更重要的是出人才、出技术、出管理、出思路，工作到村、调查到户、措施到位、扎实推进，这样才能不断地夺取脱贫攻坚战新胜利。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昨天，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黑龙江、四川、湖南等代表团举行团组开放活动，向中外媒体回应热点问题，请听报道。 在黑龙江团组开放会议上，有记者提问：外来投资由南向北呈递减趋势是否属实？黑龙江省发改委主任王东光回应称，黑龙江省近三年一亿元以上产业项目3420个，东北区域外企业投资1100个，占比接近1/3。黑龙江省政府也对破坏投资发展环境的人和事绝不姑息。 经过8轮的梳理，取消了816项行政权力，成立了企业和创业投诉中心，在媒体公开曝光披露不作为、乱作为、为企业设卡等违纪甚至违法的行为，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减少行政审批方面，哈尔滨市市长宋希斌重点谈到哈尔滨的几个率先。 率先在全国有立法权的城市当中取消了所有的自设的审批条件，由原来的172个审批处时，现在降到了32个，率先实现了5兆合一、1兆1码，压缩了50%的审批事项，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此前参加四川代表团审议时，曾提到凉山州悬崖村状况令人揪心。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在团组开放会议上表示，四川有750万贫困人口，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正全面启动扶贫攻坚战。 每个村都有一个第一书记，都有帮扶单位，都有驻村工作组。企业人常年奋战在第一线，特别是藏区、大小两山一区、悬崖村，这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像 南代表团开放时，有媒体问到湖南涟源祖宝煤矿爆炸事故，当地瞒报遇难人员事件。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表示，湖南各级政府对瞒报将实行零容忍。 现在已经对这件事立案调查，对娄底市分管领导啊进行立案，对涟源市的分管领导和这个镇上的党委书记都先行免职了。要抓三个重点，第一就是煤化品，特别是烟花爆竹；第二个就是煤矿及非煤矿山；第三就是道路交通和水上交通。安全无小事，我们的发展呢，绝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去年，党中央严肃查处了辽宁拉票贿选案，此后辽宁省补选了40名全国人大代表，这些补选上来的代表许多来自基层一线。代表们表示一定会扎根基层，牢记使命，依法履职。请听央广记者郭威、辽宁台记者孔玉的报道。 辽宁省锦州市鲍家村村委会委员庞辉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有一天可以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带着这样的角色转换，庞辉深入到辽宁最基层的一线农村，认真调研收集农民的诉求和愿望，把农村养老保险保障、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等广大农民最真实的声音带上了两会。 应该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不断拓宽村级集体收入渠道。 和庞辉一样，沈阳市朝鲜族第一高中教师尹继玉也是辽宁团新补选上来的全国人大代表。这位来自基层教育行业的代表清醒地意识到，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才能更好地履行好人大代表的职责。 我是新补选上来的人大代表，作为基层的一线教师，现在多了一个身份啊，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这种格局和高度远远不够。这一段我也是加强学习，一假期我没有休息，我拜访过教师、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人员，我也去拜访过民委的一些同志，有了一个更大的使命感啊，去这个负起责任。 今年是辽宁团40名新补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们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代表来自各行各业，涉及到农村、企业、医疗、教育等各个领域。新补选的全国人大代表王丽是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沈阳分所的一名律师，他今年带来的建议就是呼吁国家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完善行政法律体系，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王丽： 你要依法行政嘛，就要有法律依据。我们现在呢，缺少一个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有的时候呢，散见在各个法律法规上，甚至于我们有一些法律啊、法规啊，互相之间可能还不统一，甚至有矛盾。尽快出台呢，会促进我们政府依法行政，有法律依据。 央广帮你问。 扶贫开发直接关系到数千万人民的福祉，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我国将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要打赢这场扶贫攻坚战，需要信心坚定、凝心聚力，更需要思路清晰、目标精准。请听特别报道《央广帮你问》第四篇：扶贫短板如何补齐。 我是贵州山区的，我关心我家门口的路什么时候能修好。 镇上的小企业都不景气，我想自己创业，政府能给点什么帮助？ 我们这儿没有被划成贫困县，获得的政策支持补助会不会比较少呢？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全国政协委员蒋廷安认为，精准扶贫既要对象精准，也要政策精准。 第一个呢，就是扶贫对象要精准，精准的识别哪些是属于贫困户；第二个呢，就是针对当地的这个实际情况，确定你扶贫的这最主要的对策。 全国人大代表刘国中说，让老百姓生活有保障是检验脱贫和政府工作的重点。 吃不愁，穿不愁，住房安全必须有保障，然后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 2017年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化之年。全国人大代表李霞认为，不能让非贫困县、非贫困村成为扶贫死角。 非贫困县的群有很多的老百姓，比列为国家级贫困县的地区的老百姓生产生活的状态要差。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尤其要关注这种不平衡性。 除了农村，城镇也有很多的贫困职工，那他们的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那农民现在不愁吃穿，但是最怕的就是生病进医院，至少得几千块钱，看病啥时候能便宜点吧呢？ 全国人大代表许振超表示， 农村扶贫工作广受关注的同时，城镇贫困职工群体也不应被忽视。 全总统计的，我们城镇贫困职工的总数大约也在600-700万。城镇贫困职工怎么办？同样，我觉得也和农村扶贫，国家财政也得拿出一些钱来。 摆在农村和城镇扶贫工作面前的，还有一道共同的难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全国政协委员何伟建议，要加大医疗扶贫，可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把医疗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 真正精确到医疗救助对象他的精准的情况，住在哪儿，得什么病，家里经济情况如何，对他整个全病程的这种记录，让他的整个的救治费用下降。 全国政协委员刘卫昌提醒，在扶贫资金的使用上也应该加强监管， 严格问责，把扶贫资金打造成一条任何部门、任何单位、任何人都不允许触碰的高压线。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淮安市委书记姚晓东说，目前淮安已经在探索搭建一个阳光扶贫系统， 让扶贫济困资金安全运行，让社会共同来监督，真正做到扶贫的成果得到老百姓的认可。 昨天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和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召开多场发布会和记者会，涉及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国企改革、民法总则草案与人大立法工作，以及政协委员谈惠民生等主题。央广记者杜西蒙、郭淼、刘飞、何源报道。 在陈清明担任环保部部长3年来，两会记者会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关于雾霾。对于3年多来的大气治理成效，陈清明表示， 2016年北京市 PM2.5 平均浓度为73微克每立方米，比2013年下降18%。除了北京之外，我们所有控制 PM2.5 的地区，在过去的3年里，都减少了30%以上。我们优良田鼠的比例在上升，重污染发生的频次也在明显降低。可以讲，它是一个整体的全面的改善。取得的成绩不是要掩盖问题。那么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冬季取暖的污染程度，这改善程度并不大。 陈清明承诺，今年将着力改善采暖及空气质量。 对于国企改革工作，国资委主任肖亚庆称，去年初中央企业在集团层面推进了10项改革试点，瘦身健体更是让央企法人数量锐减了2730人。2017年，央企改革将在国有资产监管、控制风险等方面实现突破，或者有新的一些举措。 在风险控制上，在2017年呢，要进一步加大，要深入地推动中央企业的重组。所以这些怎么能凝聚力量、结构调整？你像我们在钢铁、煤炭是吧？像我们在重型装备、火电这方面，是不重组肯定不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许安彪表示，过去一年，共研究处理了92件公民提出的认为违宪违法的审查建议。 有没有公开撤销的这样一个案例？那么应该说，目前呢还没有。但是呢，我们从2004年备案审查专门机构成立以来，通过沟通协商，督促纠正的法规司法解释累计啊有上百件，所以这个制度是发挥了实实在在的功效。 人社部原副部长胡晓毅委员表示，老龄化进程加快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使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面临严峻挑战。除了继续扩大保险覆盖面，提高基金的统筹层次，还需要鼓励百姓做全职业周期的养老准备。 让群众更加了解多交多得的这种机制，要做一个全职业周期的老年准备，也包括我们要增加财政投入，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 毅力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彪委员表示，目前我国超4000万仍未脱贫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荒漠化地区，这些地区精准扶贫应做到生态与产业结合。 既要解决绿起来的问题，还要解决富起来的问题，既要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特别是要解决他们的生态问题，既要解决他们的产业问题，同时还要解决他们的脱贫的问题。 做客中央台。 全国人大代表、北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胡修斌昨天做客中央台，同央广记者李林一起围绕国防和军队建设热点话题展开对话。请听央广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017年，中央决定设立中央居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统一领导居民融合深度发展。今年两会上，胡修斌代表就带着相关建议而来。 把居民融合发展呢，上升为国家战略，有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还必须有战役层面的规划、战术层面的组织实施。这样的话，我们的战略目的啊，才能实现。 居民融合既有军转民，也就是军事技术在民间的使用，另外还有包括民参军的，即民营主体参与军工市场。胡修斌代表认为，目前我国居民融合方面还需要在机制设计和推进实施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因此他提出建立第三方市场化居民融合服务平台。 一个呢，是要素要全面覆盖，除了市场化，融入这个信息、技术、专利、条件、资本、服务这些要素之外，要将政府和军队的指导作用和相关配套服务直接融入进来。二是要多方顺畅对接。三是线上线下结合。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各位听众，今天下午1点到2点，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郑福田将做客中央台，就自治区旅游产业与生态协调发展等问题和听众网友互动交流，欢迎届时收听。提案议案点播， 提案议案点播，让大数据来告诉您全国网友在关注哪些话题，代表委员们又是如何建言献策。今天聚焦的是看病难看病贵，请听报道。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根据网络大数据显示，在看病难看病贵方面，网友关注的热点话题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医疗保险、社区医院、号贩子。 看病难看病贵是最大的民生问题。来自江西吉安农村的全国人大代表杨慧芝想到的就是号贩子。 国家要加大管理力度，包括医院里面他要加大管理力度，实名制的去挂号，不能说一个人就买那么多专家号。 全国人大代表许戈良今年的建议就是完善医疗生态链。 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的凸显，优质资源向城市公立医院的聚集啊，这个现象依旧存在。 全国政协委员柯希平在政协会议上建议推动分级诊疗，引导患者有序就医，有利于彻底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马伊努尔尼亚兹也持相同的观点。 小病你可以在门前社区啊或者基层都可以解决的，解决不了的大病大医院去。看病难的问题呢也会轻松一些。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表2016年美国的人权记录，2016年美国侵犯人权事迹，回应美国发布的国别人权报告。人权记录分为导言、生命人身权利受到严重侵犯、政治权利遭到践踏、中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堪忧、种族歧视愈演愈烈、妇女儿童老年人权利缺乏应有保障、粗暴侵犯他国人权等部分。人权事迹约16000字。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新闻纵横将关注。 韩国宪法法院3小时后将对总统弹劾案作出最终判决。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泽华、郑楠，主播钟成、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 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我要天天过情人节。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 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北京时间7点整。